前生大那个蝴蝶口，两道柳眉细又弯，眼若寒星鼻似悬丹，朱唇紧闭粉面微眼，猩红战袍衬金甲，随风飘摆他那红配剑呐。红一片，恰似烈焰火一团，英姿飒爽豪情满，意气昂扬歌云翩。一双鼓槌在手中攥，眼望着江心把眼瞪圆，见远方听得杀声阵阵和汗连连，宋军的战船波头四散往回转，看时钟他是加一百腿，就在山脚前金乌珠大小船只紧随后面，他是穷追不舍，毫不凶残。忽然间宋军的战船全都不见，眼前茫茫路未坦，迷迷杂杂遮天地，凶险莫测，金兵为了难，猛听得战鼓震天响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四方山，在剑中横冲直闯，金兵的剑扑通通扑通通，纷纷跳进江里边，钻进了船底早有钻呐、啊、金乌珠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又听得儿童鼓的珠宝走，咚咚咚咚咚咚咚震山环，战船俱都是蓝盔蓝甲看旗号，乌鸦如波涛万顷江黄蓝，宋军在船上燃起火箭，嗖嗖嗖嗖啊嗖的火射船，金兵的战船被截断，烈火熊熊起了浓烟，金兵被烧得骨焦肉也烂，抱头栽进江里边，连红双手垒起三通烈雨涛， 穿七分格，大小穿直到北水沿，金露珠娃娃怪叫是重要圈套，忙穿将领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得了退路，原来是汉室中迎面来接拦，穿你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立毛穿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。金兀术惊慌逃兵当北路看，梁红玉金山擂鼓战低头，迎面前求，就在万国川那一呀哎呀。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从

起了千枚桃花，街头卖唱，好可怜他饥寒交迫，

时节，夜阑人静，万籁俱寂，夜色皎洁，泉水澄碧，阿炳琴内池畔相依，沉浸在悠扬的琴音之中，但只见荡洋洋一对情人影倒影，情车车两位红似游龙，翩翩薄云情意动，一轮好月隐幽冥，清风徐徐穿呀云，泉水从曲哀婉凄楚似秋蝉悲切，听琴音辗转呼唤似杜鹃啼鸣，诉尽了世上不平人间苦难，渴望幸福盼想光明，一曲奏罢情未尽，二人心潮似浪翻腾。